yourself on the lonely road. Will I walk alone? I never feared darkness coming near. Now I don't know why I'll be home by the sky to find the brightest star with its golden light. So I pray to you, will you shine on me? 现在是19:14。

转的自己，我很想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我想唱给你。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六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森林王心凌带来一首《我会好好的》，很难想象这样的一首唱出小女生心情的歌，她居然是伍佰来创作的。 我会好好的，花还香香的，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只想着你，一直想着你，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你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知道了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不需勉强的安慰我，说奇怪的理由。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不知道它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不知道它苦苦的。

不见鬼，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心，遇见你万般清醒，一笑让人沉醉，无奈在红颜如烟花一醉。纷纷扰扰的时间，说再见会在那天，我宁愿把你忘在昨天，用尽一生的执念，却难书写一个圆，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纷纷扰扰的时间，说再见会在那天，我宁愿

许巍爱人的名字呢一直不为人所知。当年许巍刚认识爱人的时候是个看上去特别不羁的摇滚青年，而女方却是一个军官，两个人走在大街上经常会引来路人奇怪的目光。而这样的爱情虽然没有收到女方家庭的祝福，甚至连认可都没有。在两个人恋爱期间呢，他的爱人还要听从家人的安排去相亲，而他每次见到相亲对象的第一话就是：“对不起，我有男朋友。”许巍的完美生活。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稚嫩的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这是我完美生活。 真的是舒服，

伤痛，不安的时候，你的手冷吗？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柔，我心事越重。雪花一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你失眠。如今所幸红颜已知己，一席之音在哪里不及，是你听不见吗？不怕你那悲伤如蜘蛛才到回头，灯泡是飞呀，回头你藏给我，你怕的人家就算是一个在哪里做闪闪发光。很长，去你家的路很顺畅，不惧理想。而天空纷纷飘荡又飞扬，你远到看不见，也近到没有察觉。 现在是20:4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河圣宫魅力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福选三、福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激励我。 品味1033，三河圣宫。最美的声音，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出古板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我散的结局，就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 是出生在北京、成长在北京、成名在北京的汪峰唱出的北京的一份情怀。感情能否一直走下去，不是由年头、经历和道德来维系的，也不是由过去的情感的轰轰烈烈以及这些年走过来的彼此的恩情来决定的。这世上没有不变的人，也没有不变的心，问题在于你是否意识到你们已经改变，你们的情感是否跟得上这样的变化。那英得守墨，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出众生孤寂，不放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来判处众生孤寂，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众生不羁，不放手。 失去你。 小时才来一趟，错过了这次会让人觉得很慌张。每个朋友都嫌大家太偏僻，每次去居然还会感到害怕。哦，拜托别闹了，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好地方，好歹人文人跟大佬吧也曾经搬到八大王上。想一想，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来玩音乐，音乐让我唱他写的假 rap， 其实他的歌都很棒啦，不信可以上他路过歌去听他唱一下。 喂喂不好意思，由于 key 真的太高，我们的副歌部分呢就请当家搭档 Kitty、 Selina